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购车优惠还有5秒就要到达展厅，请您做好准备，全家出击！ 10月29日来百得利亦庄奥迪，购车就享1万元大礼，抢订热线5965-9999。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养林寺，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10月19日，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气氛热烈，河北省代表团在这里举行全体会议，继续讨论党的19大报告，并举行媒体开放活动。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香港商报等在内的55家中央及境外媒体近100名记者到现场听取讨论，进行采访。河北省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赵克志主持讨论和媒体开放活动，许勤、傅志芳等代表参加讨论。赵克志首先对前来采访的境内外记者表示欢迎，通过他们向所有关心河北、宣传河北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随后，赵克志介绍了河北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政治生态4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二是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三是认真贯彻党中央8项规定，促进省市县领导干部转变作风；四是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真抓实干。据交通运输部获悉，经过2年多努力，目前京津冀3地已基本完成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并实现联网运行。京津冀区域联网售票一体化系统整合了3地资源，推出联网售票网站、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站计互售客户端4大服务入口。联网售票支持跨省购票、线上退票、快捷乘车等功能，方便乘客提前规划行程，充分体现了互联网加便捷交通的服务理念。据介绍，京津冀道路客运联网售票一体化是交通运输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出的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革试点重点项目之一。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好音乐959。

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 请约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 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装满了傻。是不是因为每个节日你总愿放上爱的鲜花，还是我的心早已随你步入天涯？是不是因为每个节日你总愿放上爱的鲜花，还是我的心早已随你 忙忙。

想给你一份爱的力量，听我为你祈祷，听我说说话，我已经打开窗，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阳。